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意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海星识唔识喐嘅咧？其实佢哋识喐噶，系慢啲啫。佢哋底部有好多细细条喐得嘅吸管，可以当成一只只脚咁用嚟海洋奇观睇下海星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在青衣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2人。警方昨日下午突击搜查青衣葵芳街一个工厦单位，拘捕一男一女，分别23和21岁，涉嫌经营或协助经营赌博场所。其余10个街户22至41岁被捕人已经被控一项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罪，下个月3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行动中检获约10,000元现金，面值约36,000元的筹码，以及一批赌博工具。一名女子非法进口濒危鲨鱼鱼翅，她承认非法进口濒危物种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1年。39岁女被告去年11月从巴西经埃塞俄比亚抵港，在海关拦截及转介下，渔护署人员从她的15箱寄仓行李内检获超过450公斤受管制干鱼翅，当中大约100公斤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的鲨鱼鱼翅，约值44万元。不过警员开枪案死者家属昨日向警察投诉货署投诉，质疑涉案警员过度执法，强调当时已经多次要求警员不要开枪。警务处长萧泽颐表示，初步检视认为当时警员开枪是根据使用枪械指引而作出的决定，强调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投诉。萧泽颐重申，警队就警员使用武力同枪械有非常严谨的指引，亦有定期进行枪械使用训练，包括不同情况下应否使用枪械或不同程度的武力，而使用枪械的目的是希望避免任何人包括警员或第三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他说绝对理解死者家属的伤痛，并深表难过，呼吁社会不要标签精神病患者，强调不论事主是不是有精神病患，警方遇到同类情况都会按指引作出行动。内地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听朝早联合举行发布会，引发外界猜测中国考虑推出新一轮刺激措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管局长李云泽、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听朝早将共同出席各新办举行的记者会。内地证券时报报道，记者会会在朝早9点举行，由上述3人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但未有说明具体内容。道琼斯通讯社报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场今日先至宣布的出人意料记者会，中国政府可能会宣布一系列政策行动，包括调降政策利率或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更多志在化解房地产危机的举措。此外，提振股市的政策行动可能正在酝酿当中。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那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至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明月夜，雨醉了，夜空天。 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装甲的心都软化。 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 今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大家晚上好，而家系晚上时间8:08，又嚟到星期一，倾心倾城，又有我阿 Car 喺度啦。今个星期咧，一开头咧就好想同大家去介绍翻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嘅嗰一首歌 ，Troye Sivan 嘅《Got Me Started》。因为呢在上个礼拜一呢准备了给大家之后，整个礼拜呢我就不停系咁听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变咗系我自己嘅嗰啲 energy booster， 即系无论系帮我扭转心情啦，又或者帮我提升心情嘅境界呢，呢个星期都系靠佢。而啱啱呢个星期呢都有好多事发生啦，对于我自己嚟讲，咁啊对大家呢嚟讲呢就係、是、有公众假期中秋节翌日啦，咁啊而且亦都有中秋节嘅庆祝活动啦，应该係咪，咁啊希望大家呢都过咗一个愉快嘅星期同埋愉快嘅周末，而今日呢就好好咁迎接新嘅一个星期啦。所 以呢而家我呢就会再次播放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同大家分享咗嘅呢一首歌 Got Me Started 呢，咁啊令到大家可以都跟住呢一首歌嘅节奏啦、旋律啦，带动大家嘅心情同埋呢炒热返而家我哋今个礼拜倾心倾城嘅气氛先啦。希望大家心入面呢其实都有一首 Go To 嘅歌啊，呢首歌就係可以引发大家嘅共鸣嘅。 He's got the personality, not even gravity could ever hold him down. He's got the sexuality of a man who could take the room and drown it out. Yeah. Inching closer to sunrise. Now we're standing eye to eye. I wanna tell you what's on my, on my mind. Let's go. You just got me started, and I don't think I can stop it. And I don't wanna go home alone, right? Oh baby, baby, why can't I be honest? Gonna miss using my body, feeling just like this body did tonight. Oh baby, baby. Got that hot chemistry, you and me, we'll make it out this house. We should experiment even to the detriment of whoever's on the couch. Yeah, inching closer to sunrise. Now we're laying side by side. I wanna tell you what's on my mind. On my mind. Started, and I don't think I can stop it. And I don't wanna go home alone, right? Oh baby, baby, why can't I be honest? Kinda misusing my body, feeling just like this body did tonight. Oh baby, baby. 大家咧都系心入边啦，有一首 Go To 嘅歌曲啊吓，因为咧呢个其实就系音乐带俾大家嘅用意，可以引起你嘅共鸣。如果你仲未有呢首歌曲嘅话咧，好希望啊吓，亦都有机会喺每个礼拜一倾心倾城呢一度揾到属于你嘅歌曲。而共鸣感咧，除咗可以喺音乐上面揾到之外咧，另一样嘢可以揾到嘅就系喺朋友嘅身上啦。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关于朋友嘅呢个话题啦，就话喺唔同时期出现咧嘅朋友，都代表住唔同时期嘅自己究竟需要啲乜嘢。读书时间需要嘅系同你一齐奋斗嘅朋友，大学嘅时候可能你需要嘅系一啲唔会做 free rider 嘅朋友，即系一齐去合作。 做一啲功课啊 project 嘅时候，即系唔会放飞机，唔会咧抌低所有嘢，净系要个名咁啊参加咗一组，但系咩都唔做嘅嗰类朋友。但系同时间亦都需要一啲玩乐嘅朋友啊吓，因为即系当时啊读书嘅时候系大家应该最无忧无虑、未有生活压力之前嘅一个时期。咁啊，当时嘅专注力咧，应该就只系摆喺两样嘢嘅身上噶啦，就系、是、读书同埋去玩啦。而出到嚟社会之后，你需要嘅就系工作嘅伙伴啦。以前咧听啲前辈讲就话，出嚟社会做嘢之后咧，好难啊，好难咧就去认识一啲真心嘅朋友啊。如果有嘅话，要好好咁珍惜同埋维系。当时听到咧，都会觉得，点会啊？出到嚟社会遇到更加多人啦，更加会有唔同嘅机会识到唔同嘅朋友啦。但系事到如今啊，吓出嚟社会做咗都好多年嘢啦，跟住就真係觉得前辈讲嘅嘢係真嘅。因为而家呢即係要投放一啲心力啊，花嘅时间呢去认识又或者维系一啲友谊呢，真係比细个嘅时候多好多㗎。所以呢係今个星期继续呢个主题啊，讲下朋友，睇下会唔会喺大气电波里面呢都引发起大家嘅共鸣，令到大家更加珍惜身边一直支持你嘅朋友。 I'm just curious but her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Can we be friends? Can we be friends?Wondering if you got a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Blue Coast 2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8。 晚上时间8:19。

播咗 Charlie Puth 嘅 One Call Away 啊，细个嘅时候咧，朋友就真系好似啱啱嘅呢首歌咁样 ，One Call Away， 有咩需要嘅时候打一个电话，朋友如果得闲嘅话，但系又或者即系就算唔得闲都好，攀山涉水系啦，攀山涉水咧，其实都会即时过嚟陪你啊，帮你啊，又或者支持你喺你隔篱咁样睇下有啲咩需要咁样嘅，但系。人越大，讲真嗰句咧，你打出去嗰通电话，如果对方有听电话咧，其实都真系自己都要偷笑啦，即系唔好话讲电话呢样嘢啦，即系有阵时咧 send 一个message 啊 ，send 一个信息啊 ，WhatsApp 出去咧，你都未必得到即时嘅回复啊，可能都会等几日，喺你冇预期咧，会收到回复嘅时候，朋友先会复翻嚟，所以有急事嘅时候，你以为打电话就一定有人帮你咩？错啦。但是呢我讲到好负面咁样啊，咁啊当然啦，都会有啲即时咧会听电话嘅朋友嘅，咁我真系恭喜大家，好开心，知道你哋身边都会有一啲可以无时无刻都帮助你啊，听你电话嘅朋友，但系数量咧。我真係敢寫爆彈，一定唔夠唔聽電話嘅人多，定係我呢一個年齡嘅階層呢，年齡層呢先會咁樣嘅呢，即係我啲朋友係咪就係定係我自己個圈子呢，其實我都唔知道。但是呢最近蘋果呢 Apple 呢咪出新機嘅，咁啱呀，就係、是、一啲 social media 上面呢我睇到有個 memes， 就係一段對話嚟嘅，兩個人呢討論換唔換電話好呀、咁樣，咁點知呢另外一個其中一個人呢就話，你換咩電話，你都唔聽電話嘅，你電話都係攞嚟擺嘅咁嘛，使乜買到咁貴呀、咁樣，所以呢呢一個講法呢大家下次呢都可以咁樣用嚟講你嗰啲即係將電話教到無靈無振嗰啲朋友呢，你都可以咁樣講話，你個電話都係用嚟擺嘅咋嘛。不過又咁講，人大咗呢真係已經各有各忙嘅，咁唔再係讀書時期嗰陣時呢就淨係返屋企放學做功課咁簡單啊，可能呢大家都有唔同嘅人生裡面嘅角色要做，人哋嘅男女朋友啊，寵物嘅主人啊，孝順仔女啊，人哋嘅爸爸媽媽啊，忙碌嘅打工仔啊，創業家等等，角色多咗嘅時候，自自然然呢唔知點解第一個可以犧牲嘅角色识咧，其实就系朋友，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特别咧系当自己有另一半嘅时候咧，好多时更加会需要啊吓，好似所谓要尊重另一半嘅谂法、另一半嘅意见咁样，唔好同异性出街，唔好同某一啲朋友联络来往咁样，一句互相尊重咧，可能其实都已经冇咗一半以上嘅朋友啦。好彩，真系好彩啊吓，喺我生命里面咧。直到而家都未试过有呢一啲障碍，但系好奇怪嘅就系呢个讲法，点解喺任何人心目中里面，朋友呢样嘢都有呢个可加可减嘅机制嘅咧？